要透过美国踩中国红线。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跟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今天在立法院质询台湾的外交有没有选边站抱大腿，外交部长吴钊燮答询说，我们没有抱美国大腿，也没有选边站，我们选择的是自己的利益，并说外交不是选边站，外交永远是选择自己最高战略利益，外交部一定会很仔细的评估，只要符合我们的外交利益就会去做。前国安局长 蔡德胜、前国安会咨询委员邱坤玄、前立委林玉芳以及翁鸿炼等人昨天出席国民党智库举办的美中关系演变及蔡政府外交政策检讨座谈会。蔡德胜说，台湾在美中竞争中永远是个棋子，台湾应该思考如何提高台湾的竞争经济实力，自己壮大才能够长长久久。邱坤玄也说，台湾不应该跟中共搞竞争，只能够和美国搞联合，这是不好的策略，应该是发挥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壮大自己才能够在国际政治上有行动发言的自由。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日前质询行政院长赖清德，为何美国不承认中华民国跟我建交？赖清德回答，这意见很好，台美如果可以建交，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评论，这是梦话。马晓光说，听这番话，我感到这是一个做梦的人，说的是梦话，对于梦话大概不值得进一步评论。记者询问，台中市长林佳龙日前在一场演讲提到，生活在台湾却想着长江黄河是很错乱的。马晓光回应，这种逻辑是一种神经错乱的鬼逻辑，是一种自绝于中国人跟中华民族的逻辑，说他卖国，说他背弃民族利益一点也不为过。因应现金减资换发股票作业，鸿海旧股票今天最后一天交易，午盘股价是在 70.1 元附近游走，最后是收在 68.10 元，下跌 2.3 元。鸿海从明天开始到25号暂停交易，以进行现金减资的新旧股票换发作业，减资新股将在26号恢复挂牌交易。为了调整资本结构，提升股东权益报酬率，鸿海集团首度办理346.57亿元的现金减资，办理减资比例20%，每股退还股东2元现金。现金减资之后，鸿海股本将降到1386.29亿，每股净值从68.58元攀升到83.23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点，来到997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40亿。台股今天开盘一分钟就大涨超过140点，涨幅达到1.43%，重回万点大关。不过尾盘遭到空单重击，中场由红翻黑，跌落万点。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49点，涨幅1.11%，来到2279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8点，成为216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7点，成为255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8点，来到73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3点，涨幅1.42%，成为3077点。香港股市今天是重阳节休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834对一美元，台币升值8.6分，成交金额3亿1400万美元。日元目前以112.24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559美元。康宁大学将申请改制回专科学校，学生担心考进时是大学，会不会毕业文凭变成专科？教育部次长姚立德今天说，学生入学是康宁大学，毕业之后拿到的文凭一定是康宁大学。由于康宁大学宣布将申请改制回专科学校，引发立委关切教育部的处理态度。姚立德说，教育部对学校停办或者是改制有审议委员会，会要求康宁大学提出规划报告，审视对教职员以及学生的权益，后续安排才能够决定，现在不敢说准或者是不准。立委费鸿泰则是提醒，不能够只将康宁大学视为个案，必须整体检视国家发展，包括技职教育。姚立德说，少子化影响的确对每个学校或多或少都造成了冲击。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以及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今天宜兰地区、基隆北海以及大台北山区要提防局部大雨。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跟工矿地区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跟东北部天气会比较凉。今天北部、东北部跟马祖地区有雨，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短暂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这歌曲来自陈小春的《我要新生活》。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欢迎你来到这个乐园。 穿的轻松或是随便，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算只有短暂的时间，你也可以自由自在。 相信就是我的能源，是的片刻，是不是都有可能？带着你的梦，牵着我的手，带着我的梦，放在你心中，跟着我一起奔驰，最后其实我的梦。 再按一点速度，再快一些，跟着一闪一闪，眼神交错，呼吸尽量放慢，心跳一步。 Thank you.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欢迎你来到这个乐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和四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在飞碟联播网。今天呢，今天又是我一个人。嗨，我是欧马克。因为呢，玛丽今天提早去做她的午茶时光啦。这个礼拜的玛丽真的非常非常的忙碌，为她打打气。What the funk?今天是10月17号，为你送上这个热腾腾烧烫烫，也就是在10月17号才 release 的新歌，来自于陈汉典。先不要讨厌我，这一次你眼睛跌破，不要转台，再看一下，别走开，满汉大餐你点的主菜马上就来。先不搞笑，干个舞蹈，先不胡闹，认真的男人 popping 刚刚好，网友高抬贵手，先不要吐槽，难得绿叶这一次当主角。 Baby I am ready，细看会发现我原来还不错 Baby I am ready， 冷场我来放发火，你会爱上我，爱上我，爱上我。 喂，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 先不要，想太多。人生嘛，就像大门锅，靠左靠脚靠发，先不要靠腰。想要你就要，先不要说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但是不要，现在先不要，以后要不到。先人先不要，跳舞跟先不要翘，不要不要，就说先不要。 Baby I'm ready， I'm ready， 仔细看会发现我原来还不错。Baby。I'm ready， 冷场我来放发火，你会爱上我， 爱上我，爱上我，爱上我。 God！ Super 80s 超级 MC Hammer 的这首感觉，先不要，来自于陈汉典。现在呢，在10月16号是飞碟的22岁，2018年是飞碟的22岁的生日，今年是22岁，所以呢，飞碟快乐是双享日。10月16号送了很多大礼包，今天10月17号要继续送你大礼包，但是现在先不要打电话。现在呢，今天会送出2份的大礼包，那先跟大家讲讲，就是要如何得到这个大礼包呢？今天呢，我们会送出快乐箱 A， 还有快乐箱 B。那现在呢，我会好好的讲讲我们的快乐箱 A 跟 B 里面有些什么东西。等一下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呢会送出 A 箱。打电话进来很简单，告诉我 A 箱里面有什么。先，我听蓝牙音效折叠耳机，联华山连芥末风味对切海苔。红布朗双桃果仁，卫衣鳕鱼松加鳕鱼松海苔，老妈拌面，五花马冠军葱油饼，以及水饺宝宝，以及金车博朗咖啡。这是澎湃快乐箱 A。 白布鞋人踪着街头，来到你左右。 Baby 现在可以 baby call baby call 打电话进来。刚刚这个 A 箱呢有七项奖品 ，OK， 我们的澎湃快乐箱里面有七项奖品，不为难大家，七选三就可以。你如果讲得出三个，就送给你。 黑胶唱片，黑色的漩涡卷起了脉搏。 02-23639955，02-23639955。Out Team， 我听蓝牙音效折叠耳机，莲花山连芥末风味对切海苔，红布朗双桃果仁味衣，鳕鱼松，鳕鱼松海苔，老妈拌面，五花马冠军葱油饼，水饺宝宝，还有金车勃朗咖啡。刚刚的这一箱七个组合包里面，你答出三个，就送你澎湃快乐箱。Baby Call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孤单的马克，你好啊。 你是谁？ 小 J。 小郑吗？ 小 J 啊。 小 J 啊。 祝飞姐进台生日快乐，只要说这个而已。 哦，你只要说这个，你不要拿到快乐箱就对了。 祝飞姐进台生日快乐。 那拜拜。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我是小凯。 小凯啊， 对， 小凯，哦哦，关一下收音机好不好？拜托拜托。 好，等我一下。好， 小凯你在哪里啊？ 我在店里。 什么店？ 小吃店。 小吃店的小凯，请七选三。 那个听我的耳机。 OK。是听我吗？ 我听。 哦。 我听。 好。 等一下，太紧张了，不好意思。然后老妈拌面。 好。 然后跟那个莲花的海苔，是吗？ 那你知道是什么风味吗？ 芥末。哎，不对，是海，哎，对，芥末。 小凯，你实在是太吵了，我不想访问你了，赶快跟你说再见，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 哦，耳朵瞬间清净 ，Oh my God， 解脱。2:23，为你送上很放客的一个段落。 借酒，有借有还是上等人。 有借有还是上等人。 借钱，不借不还是中等人。 我们当中等人就好了。 借钱，哦，有借不还太伤人。 有借不还，安内比赛。 借钱，哦，有假期就看借不借。晴天时候借把伞。 多么伤感情，借钱，别说窗儿、门儿都没有，借钱，哦，到底谁想谁借？借钱，失去金钱又是 上等人吗？ 借钱不借不还是中等人， 我是中等人。 借钱我要借不还太傻人， 大家都不要当下等人。两点二十七分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高凌风的《借钱》。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受到当时那个氛围的影响，所以做一首比较 disco 感觉的歌。只是原本在国外人家笑料不是笑借钱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空中的梦想家，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 站牌，熟悉的对白。看着你迎面走来，整齐的刘海，黄色的衬衫，无法控制我心跳加快，这氛围像为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 Icy Bowl， 这首歌曲叫做《白日梦 Daydream》。 就爱点你 UFO。 空中的梦想家，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做梦，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向全世界发声做梦。周末呢要回到台北 Legacy 开唱的宇宙人，现在呢他们只要在就是 Legacy 这种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小场的地方，根本就是一票难求啊。听到的歌曲宇宙人的寂寞之上，收在一万小时专辑当中，2:36的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待てね， 劲歌歌曲，让爱不在搁浅，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 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woman like me. Soon as I brush up on them, I can tell they like me. You know all them on them, I try to swipe me. Now that we could afford to ice me. Tell them that's a batch, so need bitch in all your area. But the more bad bitches, then the more merrier. Baddies to my left and to the right, a little scarier. Dude boy, tell me, can you handle all this area? A million, I'm getting my billion. Greatest of all time, cause I'm a chameleon. I switch it up for every era, I'm really bomb. These bitches really wanna be Nicki, I'm really mom. Apple cut the check, I want all this money. Seven up, go grip the tech, and leave all this bloody. It's the queen and little mix, skated on, I'm sorry. My daddy is Indian, all this curry. Woman like me, like a woman like me. La la la, woman like me. 下午的2:43，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这首歌曲是来自 Little Mix 跟 Nicki Minaj 的合作，这群女生的女力作品叫做 Woman Like Me。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在现在 right now 的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感觉进入到一个异次元，突然涌进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你们是在等谁呢？孩子们是要等明天的 BCW 吗？还是把谁误认就是待会我们会在这里出现，所以你们抢先来卡位呢？孩子，你们是哪来的孩子？想到一个合理的怀疑，会不会是广播女神她现在在那个现场，然后那个现场可能是一个学校，然后所以就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广播女神就煽动他们说，哎，来下载飞碟联播网 APP 哦，可以上去留言哦，就可能你们那个时代没有体会过什么叫做留言板，可以上去洗板哦，可以乱聊一波，这个推理是不是蛮合理的？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天最新鲜的 Fresh Release， 就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最新专辑，五年的 代表作就是呢，出道五年，这是他的新专辑，这张专辑叫做《耳朵》。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也算是他自己记忆他过去的一段岁月，他组团的岁月，从来没有表演过的乐团，之后大家一起吃饭，名字也都还没想好。不过听到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李荣浩在前天呢，听他自己说的说。做流行音乐从来就不是音乐两个事，就不是音乐这件事，是流行这件事。所以他呢会去听最近流行什么，用那个方式再加上自己的感觉去编出来。乐团这首歌曲就会让我想到草东，一起听听这首歌《大风吹》。 都一样都像一件叫你妈妈带你去买，我一直要快快拿到学校炫耀吧，孩子交点朋友吧。哎呀呀，你看你手上拿的是啥？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欧洲旅游权威，倔强深耕20年。 哎，你知道明年过年有9天连假吗？ 哇，这样就可以去欧洲玩嘞！ 我好想去看极光哦， 也好想看新天鹅堡的雪景哦。9天连假就是要去欧洲，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贞昌。台湾已经是一个人口老化的社会，面对挑战，我们要为每一个家庭及早做准备。长照机构要做好，育儿津贴与公托机构也要同步进行，建构一个让长辈宽心、幼儿开心、家庭安心的城市。相信苏贞昌，让新新北更新更好，我做得到。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炎亚纶，他的新歌叫做《亲爱的怪物》。我是欧马克，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陪伴着你。现在呢，飞碟联播网我们即将等一下要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听听新闻。然后呢，我很确定，如果这些 APP 上面的孩子，还有耐心继续玩下去的话，下一个小时我会很不无聊的。我会在 APP 上面很快乐的哦，好久没有聊天了，好快乐。好，待会呢，我们三点钟的报时过后，再继续回到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 从工作跨到娱乐，都市跨到森林，跨界让生活没有边界。Toyota Prius C Crossover 个性运动外形，车身加高，眼界更高。日本原装进口 Prius C Crossover 耀动上市，再享 Hybrid 电池八年或16万公里保固。 我是中华民国眼科医学会理事长刘瑞麟，每年十月第二个星期四是全球响应护眼的世界视觉日。关心全球可避免的眼盲以及视力损害问题，爱护眼睛健康，勿过度用眼，让眼睛适度休息。眼科医学会提醒您定期检查眼睛，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爱尔康，爱你眼睛健康。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内政部规划11月24号九合一大选当天，原警全部停休。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表示，以往原警因为勤务无法投票的比例大约是11%，主要是一大早要领选票、押送选票、维持选务秩序，难免会有人受到影响。不过徐国勇宣称会把比例压到最低。徐国勇还举例，有些原警户籍在金门，但在本岛服务，或是有些人不想投票，内政部都尊重。警政署长陈家清则表示，投票日当天的警力相当吃紧，以往都是采取内勤支援外勤，全面停休，补休的部分都按往例处理，绝对不会让原警吃亏。警政署也鼓励警察同仁趁轮班空档投票，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年底选战越来越近，台北市长柯文哲竞选办公室今天公布，将在10月20号本周六公开行动竞选总部。柯文哲选择将竞选总部设立在一台26吨的大卡车上，最主要是希望省钱，到时候会利用行动竞选总部再搭出延伸舞台，成为一个活动舞台。柯文哲表示，因为最后决定不设竞选总部，如果在选举最后一个月要办分区小型的造势场合，每次都要搭舞台，算一算，干脆一辆到处移动就好，还可以省下很多钱。大卡车是由柯文哲支持者出借的，总体花费只要41万。 对于柯文哲本周要去北投公园办园游会，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批评，自己要办活动被拒绝，公园处却让柯文哲办活动。柯文哲表示，因为公园处说公园不可以办竞选活动，不可以挂旗子，不可以喊动算，所以就变成园游会。因为北市府非常合法，他就按照规定做。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其迈竞选办公室律师团针对网络上po文和转传不实讯息的特定对象提告，绿营认为那些不实内容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或团队有关。韩国瑜今天表示，网络上有很多攻击他的政见，他个人和家人的，他不是吃素的，但一直在忍，一直在忍，一直在忍，就是不希望把高雄市选举风气带到那样的遏制状态。韩国瑜说，基本上他不采取任何行动，但也希望对手要考虑到现在是网络自由时代，在传统收音机、电视、报纸到网络，身为参选人要不要用宽容的态度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韩国瑜说他不是吃素的，这个意思是说真的逼到他要也提告的话，这场选举又会卷到让人不喜欢的选举遏制文化。他说还是期待高雄市今年办一场干干净净的选举，让市民决定下一任市长是谁，他这样的决心是不变的。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41点，涨幅 1.29%， 来到2284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4点，涨幅 1.15%， 来到216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2点，来到255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9点，来到735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4点，涨幅 1.46%， 来到3078点。香港股市今天重阳节休市。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点，来到9979点，成交金额1140亿。台股在台积电开盘大涨4.5元及大力光上涨超过4%带动下，带动类股齐扬，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140点。不过在多头气手下，尾盘爆出83亿大单，指数翻黑，跌落10000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以30.834兑一美元，台币升值8.1分，日元以112.22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99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及华南云雨区东移，今天宜兰地区、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要提防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北部和马祖地区有雨，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雨，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今天北部预测气温20到21度，中部25到27度，南部27到30度，东部23到28度，澎湖24到26度。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东北部天气比较凉。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妈，这次出国别又忘了带药哦。 知道。 妈，那外币换好了吗？ 换好了。 还有， 放心，你妈这次不会忘东忘西了。 那国民年金缴了没？ 我早就去办转账代缴了。转账代缴不但免手续费，还会在缴纳期限最后一天才扣款，真划算。还有二次扣款机制，不用担心忘记缴款，让我出国旅游都能好安心。 妈，不错哦。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国民年金缴款还可以扫 QR Code， 利用全国缴费网上网缴纳，无论人在国内国外，24小时全年无休，随时随处想缴就缴。 哇，真方便，又学到一招了，这次出国绝对万无一失。 国民年金缴费方式多元方便，可办理转账代缴，持单至指定的金融机构或便利超商缴款，也可以利用网络 ATM、 网络银行或上全国缴费网缴费。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王娟。11月我们即将在台北城市舞台演出同学会同鞋，还没有看过哈，那你绝对不能错过今年的最后加演场。 由27座金钟奖重金打造而成的舞台剧，跨越70年的同学情谊，浓缩每个时代的青春记忆。11月1号到4号，邀您一同参与。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 快去买票。 我是台北市议员林庭君，这四年来的每一天，我都在期待这座城市可以变得更好、更不一样，期待能让您的宝贝快乐长大，让弱势家庭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备受重视，可以吃得更安心，不用再为食安问题担忧。我相信我可以让你们未来无后顾之忧地走下去，这是我对你们的承诺。 林庭君，君挺您，恳请支持台北市议员中山区大同区候选人林庭君。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能解释以前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星期三下午的三点钟过后三点十一分十一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点一，在大台北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 DJ 欧马克。刚刚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来自 Armin Van Buren 跟 Sam Martin 一起合作的 Wild Wild Sun， 狂野狂野的孩子们现在正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肆虐着，好狂野啊！两首的电音新歌，不管是 Wild Wild Sun 还是刚刚这首 The Chase， 都会让我想到之前很红的这个，感觉起来像恶搞，可是做音乐又很认真。好啦，词真的很恶搞 ，MV 很恶搞，但音乐真的很认真啊。 Dog goes woof, cat goes meow, bird goes tweet and mouse goes squeak, cow goes moo, frog goes crow.And the elephant goes toot, ducks say quack, and fish go blub, and the seal goes ow, ow, ow, but there's no sound that no one knows. What does the fox say? Suddenly you're standing still. Your fur is red, so beautiful, like an angel in disguise. But if you meet a friendly host, will you communicate by Morse? Morse? Morse? How will you speak to that What does the fox say? 来吧，我们要送今天的飞碟澎湃快乐箱 B 箱。好的，今天呢是飞碟快乐双响日。昨天呢10月16号是飞碟的22岁生日，今天呢双响日，所以昨天送一天，今天再送一天。然后呢，上个小时送一箱，这个小时再送一箱，就是双响的概念。那么飞碟快乐澎湃 B 箱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有6个东西。一样不为难大家，你打电话进来回答出3项就好，好不好？达成率50%就够。这个 B 奖呢，你得到可以是远雄秀厨自助餐、平日午餐券、莲花山连芥末风味对切海苔哦，这个跟 A 箱也一样。红布朗双桃果仁哦，这个 A 箱也有。卫衣鳕鱼松跟鳕鱼松海苔啊，这个 A 箱也有。老妈拌面 A 箱也有，还有富兰朵乌来大浴场汤券，一共6项，好礼要一次送给你。现在就请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祝飞碟生日快乐吧。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马克。 嗨，你是谁？ 我是娃娃。 娃娃，娃娃，你要先跟飞碟说什么？ 马克，什么是马克？ 啊，对，我是马克。啊、你要先跟飞碟说什么？为什么今天会有一个 22岁生日快乐 ？That's right， 哟，来吧，你即将要得到澎湃快乐箱 B 箱，来告诉我 B 箱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鳕鱼松。 啊，有鳕鱼松，好，还有嘞， 远雄下午茶， 哦，好的，自助餐、平日午餐券，好的， 海苔对切， 海对切海苔，好的，非常棒，电话不要挂断哦， 谢谢。 Fake love, fake love, fake love. And now you're something. 아파도 가면 척할 수가 있었어 사랑이 사랑만은 또 완벽하게 내 모든 예전들은 다 숨겨지게 이루어지지 않는 꿈속에서 피울 수 없는 꽃을 키웠어 待てね 听过之后你会记着这次是最好的小球庄娟英动人推荐何必纪念 说了再见也可能永远不会再见我的故事怎么突然被画下句点没有你陪在我身边那些快乐伤悲已索然无味 小球庄娟英十一首全新创作巴斯特耳朵十月就听这一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现在起你没有理由说 no 因为敢冒险没有理由不带着家人往外跑因为空间大没有理由不带上帐篷就出发 Mercedes-Benz GLC 200正式底台分期零利率购车优惠首度实施让你更有理由赶紧入手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为什么皇上只颁那张 娘娘息怒啊那张神卡可是无人能比啊 是哪一张啊 是台新信用卡出国海外消费满2万元现金回馈2.5%无上限免登录 我也要刷台新 智慧和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至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有栖田鼓动真实谷物新风潮震撼再优惠有栖田多谷植物奶满满20种全谷营养绝无化学添加全谷有机最健康 有栖田年终特惠即日起有栖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买二送一仅此一档限量优惠哦 喝有栖田多谷植物奶健康轻盈无负担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栖田 我是小球庄娟英 请给我属于我的梦还给我真正的自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窗外电力雨 To carry me, there's nothing that's there for me at my door. All the people I know aren't who they used to be. And if I try to change my life one more day, there would be nobody else to save. And I can't change into a person I don't wanna be. So, oh, it's Saturday night. Yeah. I pray for the wicked on the weekend. Mama, can I get another amen? Oh. a murmur. Every morning when I wake up, I wanna be who I couldn't say I'd ever been. But it's so much more than I ever was. If every night I go to sleep knowing that I gi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to give, that it's all I could have asked for. I've been standing up beside everything I've ever said, but oh, it's Saturday night. 今天呢，除了这个飞碟澎湃快乐箱之外，我发现我还有东西可以送给大家哎！在10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的晚上，台北信义微秀呢有一场电影特映会，在晚上的7点钟。这部电影呢就是《狂徒》，里面呢包括像吴康仁啊、谢欣颖啊、李千啊、高杰等人所主演的。那当然呢，你现在打电话进来就请你去看这部电影。七点的特映会，6点开始划票，所以你可以提早什么5:40、5:50就去排个队。剧情在讲什么呢？狂徒的剧情关于一名前途似锦的职业篮球选手，因丑闻事件被逐出篮坛，没名没利没朋友，他生活陷入困境，庞大的赔偿金让他铤而走险，与窃车集团合作，身边只剩女性好友始终关心的他。某天，主角一如往常寻找目标，意外发现一位浑身是血的女子，正当他想一探究竟，却被人称雨衣大盗啊、哦！这边呢是大的雨衣，不是小的雨衣哦。雨衣大盗的彪哥给挟持了，从此被当成雨衣大盗的同伙。02236399555，02236399555，请你呢去下个礼拜一的信义微秀看《狂徒》这部电影的特映会。当然呢，打电话进来也欢迎你，可以就是为这个《狂徒》做一些口碑啊，在你自己的 social media。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道光，每一个人都是一盏灯，每一个人都是个自媒体。好，也欢迎你可以分享你的心得，让大家来看看喽。02236399555，送你下个礼拜一去台北信义微秀影城7点钟晚上《狂徒》特映会，02236399555。 떨어지는 92200 심장 박동과 바른 오페인 네 앞에 설 때 늘 새로워 너에 대한 모든 게 아름다워 complex 너 요즘 너와 함께하는 all day feel it like birthday 근데 가끔 너 날다가도 몰라 갑자기 비치고 샷건 동네 어떤 말 어떤 행동 어떤 게 대체 맘에 걸려 babe 애 괜히 물어봤다가 화해 부채질 연애 시키라고 boom baby 예술가 그래 예술가가 그린 그림 같아 설명을 해줘봐 하루 종일 뾰루 퉁 어떤 말에도 시큰둥 하루 종일 뾰루 퉁 어떤 말도 시큰둥 너 비쳐있고 난 사과 박스를 건네 사람을 하기도 모자라 조심은 달려 out of her Don't be salty baby Doom, doom, doom. 내 끝이 줌, 줌, 줌. 식은 땀 주룩주룩 다시 들어가고 싶어 너의 둥그런 눈. 11월의 어느 날 문제를 푸는 것 같은 기분이야 출제자 의도를 파악 못해 넌 계속 비쳐있고 샷건 동네 네가 좋아하는 곳단이 마치 코스로 자스러 내게 왔긴 멋스러 말투로 풀어주려고 해도 현재 우리 뭔가 좀 엉켜있어 예술가 그래 예술가가 그린 그림 같아 설명을 해줘봐 하루 종일 뾰루 퉁 어떤 말에도 샷건 동네 하루 종일 뾰루 퉁 넌 비쳐있고 난 사과 한 박스를 건네 사랑을 하기도 모자라 조짐은 달려 out of her Don't get salty baby Help me 둥둥둥 좋다가 넌 둥둥둥 Got salty 내가 뻔해 I'm sorry how to wait for you 상한 내게 내가 내 모든 게 맘에 안 들게 뻔해 이제 다 할 것 같아 하지만 여전히 넌 다른 의미로 입이 나와 있네 그런 표정도 좋은데 우리의 시간은 짧아 너들 네가 싫어하는 모든 거 다 지울게 얼른 보고 싶어 너의 부족해 이제 그만 시큰둥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同样的价格，同样的师大永康，你会买巷弄公寓还是树海官邸？罗斯福路和平大道拓普，最后压轴2966-8888拓普。 Osim 新闻快报：享受顶级四手按摩，不用飞出国，在家就能拥有。全新 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业界首创四手按摩，两只手揉捏肩颈和腰背，同时多两只手按压臀腿，给全身双倍享受。更有业界唯一无限下载新按摩程式及音乐，让按摩永远都有新鲜感。周年庆更享优惠 ，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欢迎亲临体验。 Osim 欧洲旅游权威。倔强深耕20年。 哎，你知道明年过年有9天连假吗？ 哇，这样就可以去欧洲玩嘞！ 我好想去看极光哦， 也好想看新天鹅堡的雪景哦。9天连假就是要去欧洲，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大家好，我叫阿啾。

想幸运吗？想幸运的话，其实最近呢，越来越多，除了前几年这个成功学之外，现在呢，在讲的是幸运学。运气很重要，你可以做一些事情，让自己的运气变好。来听听卓一峰的这一首《我不孤单》。 我走着走着流浪多久，不让任何人来表情我，人情冷暖觉得繁琐，我不如放空。我一无所有也算自由，我数着节奏随性的走，生命里的黑色幽默我已该承受，注定不能停下来，沿路独行我的预感，我对明天有期待，不是谁安排好的答案，我不孤单，我有自己陪伴，独自挑战那些艰难，我反叛我极端，我敢恨我敢爱，不留一点感慨，我会给我自己交代。 来自于卓一峰的歌曲，也是他的新专辑里面的作品《我不孤单》。只要呢你感到孤单觉得寂寞的时候呢，都欢迎你可以转开收音机，在大台北地区呢是 FM92.1 飞碟电台，如果呢你是在苗栗，你在花莲台东可以转到 FM91.3， 在澎湖可以转到 FM89.7，在中台湾、台中彰化南投以及宜兰可以转到 89.9， 云嘉是 FM90.5， 还有高雄的南台湾之声 FM103.9。 He sees me, he's gaining close, so deep, mind's been too keen to know. I guess he feels me now. So far, I've not looked down. I'm a save me now. But smaller chests won't even make my sound flow out. 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游戏的最后一个段落，给大家一点 chill 的感觉。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 Jamie Isaac Last Drip 最后一滴。在11月份的时候呢，他又会再度来台开唱，他是 Ohashi Trio 大桥三重奏。大桥山三重唱啊，唱片公司这样翻的。来听听呢，他曾经有出过一张专辑，就是翻唱一些他喜欢的音乐，有的有做一些改编，有的改编幅度比较大，有的改编幅度比较小。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的作品，原曲来自 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ortune. Some people live just for the fame.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physical things define what's within. I've been there before, but that so full of a superficial.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ain't got you, baby. 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s,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 Some people search for a fountain. Promises forever young. Some people need three thousand roses.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prove you love them.Hand me the word on the silver platter, and what good would it be? With no one to share, with no one who truly cares for me.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But nothing at all. If ain't at you, baby,